京都南， 京都 南， 京都 南。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京都南。 京都南是他，是他，是你，苏建信。我在植物春秋遇过他按摩。 我在六福村遇过他。 真的假的？ 对，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他跟谁去？他是活动去六福村？ 不是不是不是，他私人旅行，就他跟他的 一群朋友吗？ 不是， 家人小孩吗？ 哎，我不知道那是 他 的。他有小孩，但我不知道那个女生是他的前妻、女朋友、妻子，还是 反正是跟一个女生，还是不止，就是有三个人、四个人这样。 有好像四五个人， 哦、 然后那时候就前去说、啊、不好意思，请问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他摇摇手说不行。 你去问？ 哎、欸，对啊。 你？ 对啊。 你？ 我啊。 你？ 我啊。 哇哦！ 怎么了？我不能当追星族哦、 欸。你跟他是平视吗？ 对啊。我不能当追星族吗？ 可以，我遇到他按摩的时候，他闭目养神，正舒服呢。 嗨，叫不到车的坦克， 我叫到了， 你叫到了， 但是他十五分才会到，所以我进来抱着。 就十二点十五分车才会到。 嗯 ，OK， 今天我们有生日寿星哦。 好，生日寿星我们就交给难得来的汉克来念念吧。生日寿星、 哦、真的是很难得哦。 小小， 小小。他是刚出社会不久的小小新鲜人，工作好辛苦的，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他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耶 耶， 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请问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 2363-9955， 只要答对这首歌的歌名，他们就要送你阿尔法22周年的纪念商品哟。 不知不知掉进你的梦境中，迷失在入夜间美丽的星空，我后知后觉发现你又消失了，就让我留在虚拟空间中沉默。谁没相信过你说这谈就是幽默，但我忘不了你给的笑容。就在一转身之后，在下一秒钟，让记忆冰封没说出口的承诺，当眼泪一点一滴雨落， 才明白 原来消失风中，我才发现这不是游戏，不是梦。着你就像看电影在播送，看着你微笑，看着你呆呆萌萌。 为什么我会流下眼泪舍不得， 就让我承受，让我一个人远走。 谁没有痛过 也知道你痛， 但 我忘不了你给的笑容。 Hello， 喂，你好。 喂， 怎么称呼？ 哎，小娟。 小娟，你知道答案吗？ 啊，纯爱游戏。 答对啦，答对啦。 你的人生有玩过纯爱游戏吗？ 哎。 这个问题好难哦。 好的，就麻烦你两个礼拜之内来领取咯。 晚安。 晚安，拜 拜。是你的人生有玩过不纯爱游戏吗？ 主持人是正积极的在修自己的照片吗？ 对，修我跟郑秀文的照片，棒棒的，我要放在 Instagram。 要怎么搜寻男主持人的 Instagram 呢？ MARC_ORANGE。 要怎么搜寻女主持人的 Instagram 呢？ MARY 是吗？ Mary and David 吗？ In Tower。 哦，这么长啊。 Mary in Tower。 哦 M A M A R Y， 我自己讲啊。 M A R Y I N T O W E， 这一文拐二二是个二字啊。考人不如考己。 祝大家新年考人不如考己。今天考试很紧张， 考人不如考。 最大的为爱威，棒棒棒， 快打哦， 棒棒棒棒棒， 有电话当打只需打哦， 棒棒棒棒棒， 莫待无电话打。 我今天去那个 LINE Q 直播的时候，然后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公司另外一个经纪人小桃的朋友，我不知道也是在LINE 的某个部门工作，还是在一栋楼的其他楼层工作。反正就结束之后，他就说：“那我也要跟玛丽合照。 Wow ” 然后合照，我想说，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前面张孝全跟郑秀文大概有五亿人想要跟他们合照，然后等我跟纳豆离开的时候，就是勉勉强强跟主持人合照。可是当我一靠近，他们就说：“千千点点点，耶、yeah ！” 快乐、哦， 我们就很像直销团体，千千点点，耶、yeah ！然后我们说要扣哦。但是他们就没有很正面的回应我 说。你说他们是有很多人是不是？ 就两个女生、哦、然后我就要 call in 哦。就没有很正面的回答我的那个 怎么会这样啊， 我的要求这样子。他们可能就是很多人都只想要在旁边听，但是不想打电话，说什么怕被那个挂电话。你看那姚以晴她被挂成那样，还不是长得好好的。她以前堂妹被叼成那样，现在还不是、 发片啦， 发片啦， 还是长得很漂亮啊， 又会唱歌，都是被我们养出来的。你好棒。星期五的凌晨2月17号，奇怪，我觉得新年过得很快，可是从新年后到元宵到情人节，我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好慢哦。 心理的感觉吧，折磨。 还在十几号， 一种折磨。 10:15，我们在等你的电话，02-2363-9955。最近应该是没有，不会听见下雨的声音吧？我想最近天气感觉会越来越好，周末也是好天气的。 棒棒棒棒，去哪玩？ 你周末要去哪玩？ 你要去哪玩？ 我哪都不会去啊！ 我周末要在家整理房间，我要有一个新生活，我要有一个新开始，我要有一个 fresh start。 那不就是要整理很久吗？ 我希望不要很久，我要把我的家打造成一个、 我刚才你说哦，你要整理你的二手衣物了，我又想到哦，这个好像是有点时空虫洞，还是下礼拜再聊好了。 啊，时空虫洞，时空虫洞，我们明天才会再聊到这一件事哦。白夜装着傻的光。表情 不想听见下雨的声音，我想听见大家 calling 给我们的声音。 想听见你的声音。 嗨，你好。 嗨嗨。哎呦，听起来怎么这么不快乐啊？ 会吗？ 你是谁？ 我是几扣。 几扣你？你是不是不能再大声一点？ 可以啊，可以啊。 几扣，好久不见了。 嗨，好久不见。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嗨。 嗨。 就是。 今天为什么突然会跟我们打电话呢？ 第一个是因为真的很久不见。 好、 嗯、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快要三十岁了，觉得有一点 一事无成， 怕怕、 欸、对耶，对耶，就是觉得三十岁了还在领这样子的薪水，觉得有点困扰，不是困扰啦，就是觉得有点糟糕。 那你觉得三十岁以后的人应该要领多少以上的薪水才能说是不太糟糕呢？ 应该超过三万吧。 三十岁了，至少月薪要有三万。 几扣？几扣？现在月薪没有？几扣？现在月薪多少？ 就才白天的才二五啊。 白天，所以代表还有一个晚上的。 因为白天只有二五，所以晚上才要再剪彩啊。 嗯， 哦， 对啊，但是就觉得其实这样子，第一个很累，然后第二个其实就觉得快三十岁了，然后白天因为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嘛， 嗯， 然后就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只有领这样子的薪水，其实觉得 你工作时数很长。 白天就是八小时啊。 嗯。 白天就八小时，可是薪水真的很低。 做什么的啊？ 总务。 总务哦。 对啊。 嗯。 总务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会往上调薪、嗯，感觉薪水蛮固定的。 没有发展性是不是？ 应该是说，就是四年多了，然后其实公司也没有调过薪水，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可是总务好像真的蛮难调的耶。我很少听到总务一年又一年的加薪。嗯、 其实不需要一年一年加，但是至少就是， 除非那种整个公司一起加那种。 哎呀， 对，如果他们公司的体制是这样的话， 嗯， 我们这个产业就是今年很惨。 什么产业？ 有线电视啊。 哦， 非常的惨。 很惨是因为什么呢？就大家不看电视了，大家一直退订。 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开放跨，因为之前有开放跨区经营嘛， 嗯， 那就变得很多公司就会在别在我们的区域， 你们不再独占了 啊，竞争、 欸、对，就是竞争变多，然后相对就是，比如说新的公司成立，然后那可能就会。有那种很优惠的方案给客户、嗯、然后我们的客户就被抢走。 但其实对客户来说，就是他们已经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一家独占真的是太可怕。 其实也 可恶， 对啊，你们都赚那么久、欸、多少年全部都是你们的， 嗯， 而且就是 这样 子都是你们，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跟回馈。 所以问题应该不是说那个你们很惨淡，问题应该是就是老板没有好好的发钱给员工吧，就是钱都进了老板口袋，可是他没有对员工很好。 嗯，应该是说我们的客户真的被抢走蛮多的。 哼， 对，所以相对公司业绩就没有往年那么好。 嗯， 对啊，所以你到加薪也是不可能啦。 嗯， 但是有听说很多年以前加过薪，也就是几十块而已，就觉得、啊、 加几十块是怎样？你不如一个月请我喝一杯饮料吧。 我觉得你不如不要加，真的是只有加几十块而已，连100块都不到。 嗯， 一个月请你喝一杯星巴克还超过呢。 你搞不好哦。对啊，就觉得啊，下个月就30了，想说还在领这样子的薪水，其实觉得 那你要怎么扭转这个局势呢？如果你想要突破的话， 如何扭转乾坤？30岁， 现在其实也就是在骑驴找马了，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大环境都不是太好。 欸，你本来是学什么念什么的，然后你有找过什么样其他的工作吗？ 我原本是念工程类的。 嗯， 那台湾现在工程类的基本上就是产业外移啦。 工程类哪一种工程？ 自动化工程。 自动化工程。 但你不想要去工厂吗？ 台湾很少了，台湾现在比较多的小型工厂大概只剩一般所谓的那种射出成型工厂。 嗯嗯嗯， 对，那因为我比较不是念那个， 嗯嗯嗯， 有相关啦，但是不比较不是那么多在那个领域。那现在自动化工厂，比如说自动化生产线啊， 嗯， 那比较多可能都是产业外移，比如说在大陆， 嗯， 对啊，台湾真的比较少，因为可能台湾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自动化设备也相关，对不对？自动化系统都是相关的。 自动化工程，比如说，就是我要生产一个东西，我必须要写一套程式，然后去跑那个流程。 哼哼哼哼， 对，例如啦，对啊，就是这样。 欸，那你毕业后是有做过相关的吗？就是因为也不好找，所以你就也没有做过这样。 没有，我毕业之后其实没有找类似相关的，因为我其实会晚上还要。晚上的工作其实算蛮好的。 晚上工作很好， 算不错。 晚上要做什么？ 就是在市立学校盯学生晚上晚自习啊。 哦，安亲班、嗯、客服班那种？ 没有，市立学校， 在学校里面的盯着他们、 嗯。对对对， 嗯， 那因为那个的，他的钟点费其实算蛮高的。 嗯，那个稳定吗？ 蛮稳定的。 那个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大概可以有16000-17000左右。 哇、wow、哦！ 所以有16000，然后再加上你的25000， 41000。 嗯嗯。 所以等于是你为了晚上的那一个盯客服的，然后不去做自动化的工作，因为自动化听起来钱应该就是会比总务多啊。 对。 对啊， 没错。可是因为其实有想过啦，如果说我白天找一个工作可以 cover， 就是连晚上的也可以这么多的话，那我当然就找一个白天的比较好的工作就好。 嗯嗯嗯。 但是因为可能现阶段的状况看起来，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达到。 我来帮你在104找找看。 我们这边有工作仲介欧先生。为您手动服务， 我来看看哦。软体工程师嘛， 嗯，不， 演算法工程师，机械设计工程师， 哦，可能比较偏这一块吧。 电控工程师，只是有些可能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啊，台南、台中， 哎，对， 土城， 到我们家生一个老妈妈，我也不好说太远。 高雄， 但台北哪边你最远可以接？土城你是 OK 的吗？ 树林可以吗？ 真的是太远了， 树林太远啊， 有一点，没有没有，反正就是 综合， 我觉得哦，综合可以哦。 让我看一下哦， 嗯、不错， 自动化研发，自动化研发机构工程师，他是在做什么的呢？他没有写钱有多少，欸，看一下。对，他没有写钱有多少。规划设计产品、机械构造的开发绘图、机构模型的制作测试、机构材料的选用。嗯，可以找找看啊。 一直都有在看嘛，其实一直都有在看，就是觉得。还是要看自己本身的状况跟家里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些评估啊，或者调整这样。 你是不是很不想要离开？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你 就是 现在就是不想变动嘞。 对，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以你们以前对我的认识，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有很大变动的人。但是如果不得不的话，那还是必须接受嘛。 嗯嗯嗯。 对，那现在其实就是还是有在看，就是说。有没有看到适合的？如果真的有适合的话，那还是会接受啊。 嗯嗯。 对啊，只是目前现阶段状况可能就觉得就自己随便乱想啦、啊、胡思乱想，想说啊三十岁了然后还在领这样子的，觉得好像不是很 OK。 嗯，对啊，因为如果照你那样说，就是那个有线电视的总务的确是没有未来的，你说要加薪的话的确是好像就没有什么未来，不太可能。 先不说加薪这回事，是工作上的比如说职务内容里面，然后现在又越来越不好做，你可能换了总经理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主管会对你有很多要求，然后是以前都没有的。 嗯， 然后其实你整个角度拉远来看，你就会觉得他这些要求根本就完全没有意义。 嗯， 但你必须这样做，然后就觉得我其实讲实话，为公司省了很多钱，省了很多预算，然后做了很多事，但是还是会被嫌说你没有好好的在管理。 嗯， 对，其实有一点灰心的、啊，然后又是这样子的薪资，就觉得。好像啊，这些真的有点累。 嗯， 对啊， 好吧，吉寇，希望你好好想想。 还是会，还是会。 祝你好运。 感谢感谢，真的是太久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年啊，我好想问一下那个什么星象学老师哦，就究竟今年是什么走到什么轨道或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今年好像是一个变动年呢，就我身边或包括就算是自己都有好多好多的变动。 嗯， 对啊， 我在 LINE Q 的时候就有星座老师这样跟我讲过， 真的， 在年前吧。嗨，你好。 嗨， 你是谁？ 你好。哎，我是纽约的 Jackie。 纽约的 Jackie。 Jackie from New York。 哇。 Jackie 难道是那个想住曼哈顿的 Jackie 吗？ 哇、wow, 你的记忆力真的是越来越好、欸、 不是，我也只记得这件事情，他就是刚去就是要住高级住宅区，所以我印象深刻。 但现在还在纽约就代表你留下来了啊。 对对对，代表成功活下来了。 对啊，很棒欸。 然后工作也刚满三个月的试用期，所以现在就 OK 了。 在做什么？ 是是，我做那个 AT&T。 对，所以你三个月之前就有打电话进来过嘛，就是你说你找到这个工作。 对对对，然后现在刚做满三个月。 哇， AT&T 什么好熟哦， 电信公司啊。 哦，你好像上次也跟我讲过。 对 对，然后我今天打电话现在要分享，你记得你们以前去年暑假七八月的时候有在节目上玩过一个 app 叫 Good Night， 你记得吗？ 有 哇，昨天也讲，今天也讲， 其实大家录音档听的时间也蛮差不多的。 对啊，然后嘞， 真的吗？昨天也有人在讲吗？ 昨天有人在讲 Good Night， 我一直以为那只有，因为他不是只有晚上十点到四点可以玩吗？ 对啊。 然后我来这边，我以为他不能玩，然后有一天我就很无聊下载，发现原来在美国、加拿大，然后这边的人都在玩呢、欸。 什么？ 然后加州前一天开放，很多人在玩现在。 啊 ？Good Night。 就等于是我们的晚上的十点到四点一样，就是我们这边的时间的十点到四点一样可以玩，然后他们几乎都是华人在玩。 哇哦， 那你有聊什么吗？ 就会比较好聊，因为在国外的华人就很多共同的话题嘛，然后你怎么来啊，为什么会来，类似这样读书吗，什么类似这样子，就还蛮多人，然后现在的跟他又变得很奇怪，你知道 为什么？怎样奇怪？ 他现在变得有一个叫猫罐头的东西。 要干嘛？ 就是你可以指定跟一些特别的有照片的人聊天，然后要付他 一个付费哦， 像对像代币一样的东西。 你要想看照片，就要先付代币，然后代币要花钱买。 啊，找到商业，找到赚钱模式了。 对，然后跟他聊天，一分钟要什么50个罐头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没有，突然想要，我觉得马克可以做这个。 你说我啊？ 你可以兼职做这个，你长得这么帅，有没有？ 帅，这么帅，帅哥。 哎、欸，各位听众， 我用就浪费了、欸。 大家有听到广播女神刚刚那个鄙夷的语气吗？ 没有，我真心的觉得很帅。 刚刚他那个是又惊讶混杂的说， 你一年比一年还要帅，这很多听众都有指出来过，可是你却逃避视而不见。 广播界的女神，你不要现在在用这些漂亮的话术来掩盖你刚刚的那些鄙视 跟惊讶。什么事？我没有。 刚刚就是帅。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眼睛啊？你觉得他帅？ 没有，我觉得 Jackie 哦，说得很对。 嗯，好好好。 所以那些人是被聘请来的吗？啊、 那 个机制是什么、 哦？那些人，我觉得那些人应该是玩，就是也就是网友而已。然后可能发现有商机，然后有一些看起来像宅男的人也po上去，然后要收钱聊天，我也觉得也是醉。 也是醉了， 所以我申请账号，我放我自己的照片，你要看我的照片就要付钱给我，然后那个钱就会进我口袋，这样吗？ 对， 平台会抽一半之类的。 我不晓得他怎么换成，不知道可不可以换成钱啊？就是那个东西，我觉得估计之后也是可以吧。我只是现在变这样，我觉得蛮有趣的，你们可以这样逛一逛，玩一玩。 谁要那个什么罐头？ 没有、啊，如果那个叫什么广播界女神，如果放上去的话，我那可能生意很满， 谁受 没有？可是我不明白，就是我滑都滑到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账号、嗯，为什么我会想要 花钱跟你聊天？ 看他还要先看他的照片这样子，而且我又不是，我花钱看他的照片，又看到一个我不喜欢的，我这笔钱到底在花什么？ 没有，你就先看照片，以后看他的大头贴以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花钱跟他聊、 哦，所以照片是可以看的。 所以有照片的人就是要付罐头才能聊天，不是随意聊天。 嗯，就你觉得， 对，然后 你觉得这个人长得你想要跟他聊天，你就付钱跟他聊天。 对，然后最少还要聊三分钟，不可以低于三分钟。 这 好过分啊！让我接起来，先一直咳嗽嘞，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这不就电话交友吗？就男来电，女来电啊。 就不能，但现在还是一样可以随机配对啦，还是一样有那个功能。 嗯嗯， 就是更新以后变得很特别，而且更新一阵子啊，对吧？来 follow 一下，对吧？ 哎 ，Jackie， 你的 AT&T 在哪里啊？ 我在纽约的唐人街。 哦、oh, ，在 Chinatown。 Yeah。 好的，大家有空可以去，如果去纽约要办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卡的话，对。要办电信的话，可以去 唐人街的 Chinatown 的 AT&T 找 Jackie， 然后跟他说：“嘿，我也是青春点点的听众哦。” 青春点点，耶！ 好，谢谢，还有免费的广告。 Yes， 午安喽！ 午安喽， 拜拜！ 午安，拜拜。 12:35，02-23639955，酷酷嫂543。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 ？DJ Snake。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 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想过每隔十年办一次同学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2017全民大剧团同学会感动巡回，27座金钟奖温馨巨献。 方方方、 夏静婷、 肖爱、 汤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不能错过的经典好戏，台北、台中、新竹、台南、高雄两厅院售票。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 裸，2月14环亚唱片。 大家好，我是谷谷。 青春点点点， 喂，空中的梦想家，零号23639955，打给我们电话。 嗨嗨嗨嗨嗨， 嗨，马克吗 ？Yes， 还有玛丽。 哎、欸，哦，对，你们声音比较快。哎、 欸，你是谁呀、啊？ 我是 X 教授。 没有，不是，哎、欸，我第一次打进来，有新登场吗？ 噔噔噔噔噔。 哇，我觉得第一次打进来还蛮奇怪，因为在等那嘟嘟嘟的时候，我其实今天有想要问马克问题、欸。 哇，什么问题啊？请问哦。 因为最近心情比较不好，因为之前前一阵子跟交往两年的男朋友说了分手。 之前跟交往两年的男友说分手。 嗯。提分手，然后但是他情人节的时候，那时候他突然说。他有准备好礼物要送我，然后他给我一个还蛮贵重的手机。嗯，对，然后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觉得观念很不，就是观念很就是 不搭。 对，嗯嗯，自己都觉得这样接走下去不太好。嗯，可是因为家人都觉得，就我有时候跟我姐讲过了，然后就是觉得说还给他比较好。嗯，可是他就觉得说。东西是想要给你的，可是你却觉得说要把东西退还给我之类的。 这本来就是要你，这是你的、啊，你退给我，我也没用。 他觉得受伤这样子， 可是他们又会觉得说，如果拿收下来的话，感觉我们两个会断掉。 那你收下以后会断不掉吗？ 我觉得我是会的那一种。 你是会的话，那就要还他、啊， 就还他吧。 对啊。 了解，嗯，所以那我想知道男生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男生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想要送这个？嗯， 因为知道你会断不掉。 对啊，有时候可能就觉得我还是要表示一下，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啊，还可以挽回啊。然后如果你 对啊，你如果一直留着的话，的确就是让对啊，让他有挽回的机会嘛。 了解了、嗯，那我知道了，谢谢。哎、欸哦，我想知道你们有一集马克信箱，你很嗨的时候在讲一个信，可是好像没有讲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的下，就是续集。 很嗨的讲， 好像一个女生写的，然后也是讲 信子， 有一封信， 然后再讲、 那个、上礼拜不是说完了。 在上礼拜说完了，就是 上 讨论 是吗？ 对，可能你是听录音档吧？你有听到上礼拜了吗？ 哦，还没，那是过年前的。对，那我知道，那我再去找找看。 好的， 谢谢，拜拜， 拜 拜。你好， 佑佑，喂喂 喂， 嗨嗨，哎呦，小佑， 佑啊，嗨， 小佑你好， 你好， 小佑你好，小佑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我明天要去小巨蛋一整天， 看谁？啊， 攻读生、啊、 一句话吗？你是一句话吗？ 什么一句话？嗯， 什么一句话？ 小巨蛋攻读生不是叫一句话吗？就是你的 T 恤上面前面有个一。 我不知道哎、欸。 不是啦，我明天要去帮我姐排队，还要排那个张学友演唱会。 哦，完全错误。为什么张学友演唱会要排队啊？不是都画位画好了吗？ 没有，他有现场的票会试出啊。 有这回事？ 有，我从来没听过哎。 那是黄牛票吧？ 不是不是，就是现场，他会有现场的票。 是哦。 你说会特别保留一部分是现场售票？ 我不知道是怎样，反正就是。 那你要去哪边排？ 就小巨蛋外面啊，他会有那个工作人员会在那边登记。 这是你确定的吗？ 怎么听起来好怪、 因为我姐已经去了，我明天要去跟她换班。 哦，你姐已经去的是她现在在小巨蛋外面啊？ 对啊，她要排到明天早上啊。 哦，这么想听张学友？ 因为是最近那个口碑又被炒出来吧，神作啊，不能不看。 听过 还要再听。 对，她还要再听，有点扯。 哇哦！ 而且是18号的，现在就已经在那个。 好难想象哦！ 而且我生日也快到了，让他送我去看张学友好了。 你说他，那你排到他会送你去看哦？ 他说如果有多一张，他就送我去看了。 那如果有多一张，最后他要送给朋友怎么办？ 没有，他不会送给朋友，他就是要留给我的，他就是要留给我的。 好，那我要祝你跟你姐都能排到。 哇，真的是明天要在那边待12个小时，我不知道要干嘛。 那如果你们一个人在那边排的时候，要怎么上厕所啊？跟前后说一下吗？ 没有，他好像是2个小时会，就是会点一次你，就是他会有那个登记的，就是会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点。对，反正2个小时那个如果没有点到，就直接划掉，超狠的。 嗯， 可是这样也是公平啊，我觉得就是 好， 是也不能一直这样子排。 好，祝你们好运。 不要浇水，我明天怎么样？我再之后再跟你们分享。 呵呵呵，赶快睡睡，拜拜 拜 拜。 App 上面说会有一些公关票或是退票会在现场卖。 哦，嗯，哎，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哎， 真的哎。 那我也是事先查到它还有多少张可以？ 可能应该查不到有多少张吧。 因为我查到，比如说还有100张，如果从排队的地方开始看，就说哦，大概超过100，那我也不用排了。 是啊、 还是排队之后是用抽的呢？ 可是好像不会公布，就是有多少张让你知道啊？他就是你就在这边等，然后知不知道？你不会知道有多少张啊？你气生气气哦？ 生气气！ 生气气！ 嗨，你好。 喂。 嗨嗨。 我打进来了。 Yes。 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哇，快乐哦！今天好多第一次哦。 其实我是 Cindy， 然后我已经听很久了，只是我都不敢打电话，因为很紧张。 Cindy 听多久？ 我大概从国中就听了，但中间有断一阵子。 嗯， 现在几岁？ 现在就是每天都有听。 现在几岁了？ 20岁， 20啦。 现在每天都有听哦，一个大学生。 对， 可见都没有社交生活吗？ 没有，就是这个时间没有社交生活啊。 Cindy 有男朋友吗？ 有。 嗯，那你们都，你是睡前一定要跟他讲话的人吗？ 不是，都没讲话。 是，那他喜欢讲话吗？ 他还好，但是因为他都需要很早起来，所以他都很早睡，然后我都很晚睡。 为什么他要很早起啊？ 因为他上班族。 哦。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以前学校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他大四。 嗯。 好，其实我要讲一个很开心的事。 什么事？ 就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广播嘛。然后、那时候我原本在别间学校，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广播，所以我就想要转学到一间 有传院的学校。 对，然后我后来成功的转进一间台北蛮著名的传播科系的大学。 世新哦。 我没说。然后结果，可是因为我那时候考进去的时候是考进一个跟传播没有相关的科系，因为我考不进传播系，因为 气管哦， 不是，就是我不能讲太多，然后就是没有相关就对， 中文哦，还是英文？ 不是不是， 口传哦， 不是， 跟 英文有关啦， 跟英文有关， 对，有一点点相关，但不是语言类的， 跟英文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语言类， 那是什么？ 好，没关系，不逼你了，请进。 好，然后结果后来我就 但是我还是很想要就接触到学校跟广播有关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我就自己去报名了我们学校那个电台的试音。 嗯。 然后就那时候试音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全部去试音的人全部都是新闻系跟传播类型科系的学生。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赢得过他们？然后那时候 怎么不可能？ 我们就要念那个新闻稿。还有文章， 嗯， 然后还有念一些就是平常不会用到的字，就是很难发音 的 字， 要要 的哦。然后结果我就进了那个录音室，然后就试音，然后我超级紧张，一开始要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讲说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青春点点点》，然后我每天都有听。然后我就说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我很喜欢主持人，所以我也想跟他们一样，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这里试音的原因。 啊哈。 然后我就讲了很就是这个故事， 嗯， 然后之后我就后来我就等那个结果，可是那时候因为我念新闻稿的时候一直有卡词， 嗯，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会录取， 嗯， 结果后来我就试音选上了， 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是很好听的啊， 嗯， 你的声音真的就是很好听， 是甜甜的， 对， 可是我觉得我激动的时候有时候音频会太高欸。 那也可以控制的嘛， 对对，就要压抑一下， 对，压抑一下，然后结果我就写了企划书，就关于我要做什么节目， 嗯， 然后跟我的，因为我有一个主持的搭档是广电系的， 嗯， 然后他是广播组的学妹， 嗯， 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我们下学期就要开录的。 哇哦，你说在下礼拜什么开学之后就要开录了吗？ 没有，开学之后还要就是做一些训练啊，就是教你怎么用那些器材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之后过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录了。 那你们会想节目名称吗？ 哦，我们那时候想好久都想不到什么比较有创意的。 那最后定案了吗？ 定案了， 要叫做， 因为我的 partner 要讲跟文学有关的东西， 哇， 然后我要讲跟旅游有关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硬把它凑在一起， 文学旅游， 叫 夏目漱石， 叫文字轻旅行， 文字轻旅行， 可是真的很烂，因为我们想不到很好的名字， 嗯， 然后我们问了很多意见，然后他们都给我很烂的意见， 嗯。 所以就定了一个好像不怎么样的名字。 嗯， 大家还有提议什么？ 就都提很难听啦，就是把我的名字乱搞那样。然后我都觉得这什么烂名字啊，然后我们就决定不采用他们的意见了。 嗯。 可是我们就觉得没关系，就节目名称不重要。 广播女生， 文学旅游。 嗯。 闻闻旅的味道， 闻闻旅的味道。 你想今天来闻闻旅的味道， 什么东西啊？啊，笑死我了！ 文学旅游 mix 在一起， 这个好像可以耶。 精神领袖，想一个吧，带领我们前往伟大航道，给我们一个彪悍的名字吧，响亮的 旅游文盲， 旅游文。 忙是那种茫茫人海当中那个忙。 欢迎收听这集的 旅 游文 盲。在茫茫的文学海当中，你想要带哪一本书去旅行呢？ 那试试看我的，试试看我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文文，你要跟我一起，我刚刚跟你一起。 好、哦、好。 欢迎收听今天 文 文 旅要去哪里？ 文文旅的味道。 哦，对不起。 欢迎收听今天文文 旅 的 味道。今天的旅是什么味道呢？还是一样阿鲁米呢？ 阿鲁米呢是什么东西啊？ 阿鲁米啊，旅啊。 哦、我以为你要说，比如说今天闻到海鲜味，可能到了什么西班牙哦。 哦， 嗯哼， 我刚才讲不能讲的话，哎呀，你不要随便提海鲜，好不好？ 恭喜你咯，好，你 好棒， 好棒， 好，谢谢。 欢迎你之后再跟我们分享你的新节目。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嘻哈的节奏就是大伙跟着 Miss Cole， 不管你来自哪里，从哪出发，跟着 Miss Cole 葛仲山，说走就走。 Everybody join in， 大伙起，记着我的计策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Everybody join in， 大伙起，嘿，大伙起，嘿，大伙起，大伙起，嘿，大伙起。Everybody join in， 打火机，嘿，打火机，嘿，打火机，嘿，耶。

在你心中你不认识的 Shiny 姚逸晴。 我在你心中是什么，他眼中又是什么，我是个传说我不说，他只要出一张口。我在我心中是什么， 你说的他说的我说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每一个都是我不认识的我。 原来我自甘堕落，最近还不甘寂寞，尽管中对号入座，凑热闹道听途说。我曾经说听你说说的多快活，关于我他又加油点做什么，这么默那么默默心的光你心中是什么，他眼中又是什么，我是个传说我不说，他只要出一张口。我在我心中是什么，只有我自己才懂，听到的每句都像是闪烁，那么多对我都不认识的我。 Shiny 姚逸晴，个性主打我不认识的我，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大家好，我们是 Voxy。 你的发色超酷，像那飞翔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甜蜜 1:01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hey. 小佑。 对，我是小佑。 嗨， 今天要来分享刚刚出炉的 PTT 风云人物，还有流星雨。 嗯 嗯，就是就是之前我有分享过，就是 PTT 正在进行，就是流星雨大赏的那个要选出一些 流行语嘛。 嗯， 然后刚输入的就是这一届的流行语，就是最高票，就是我列举几个最高，就是比较高票的好了，就例如说这我一定急，然后还有我难过，然后还有发钱，然后低能卡。 低能卡是什么？ 跟 D 卡有关吗？ 对，就是跟 D 卡有关，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D 卡上面发的文章都是很多都是就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然后关于风云人物这边方面的话，就是因为很就蛮多都是杂鱼出来选的，就是最后比较高票就是 OVOV 还有四叉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 有听过看过他们的 ID， 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风云。 OVOV 就是那个母猪叫，就是之前马克有提到的，就是十大流行语的2016十大流行语的那个来源，就是丑女的部分。那四叉猫就是跟同志运动有关的。那今天就是想分享这些。 晚安。 晚安，马克巴黎，拜拜， 拜拜，1:03。怎样？ 是在预习吗？ 对，练习一下。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 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tells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come, you well prepare, and no, mama, you never said tear, cause you have to set things year after year, and you give the youth love beyond compare, you find the school fee and the bus fare.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all the g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gon'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Coco，Hi。 喂，你们好。 你好。 北港陈又青。 北港陈又青 ，Hi。 Hi。 又青姐，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啊，今天我想跟你们聊那个蹲式的马桶。 蹲式马桶。 对啊，就是因为我以前听说什么日本其实没有蹲式马桶，还是说他们的小学生？ 不会用蹲式马桶，那我就很意外，因为我很喜欢蹲式马桶这个发明。 嗯， 因为我有洁癖。 嗯， 然后可是我就觉得有一个困扰，就是好像蹲式马桶，对使用者来说好像很难对准的样子。 对啊， 嗯， 很容易喷发的到处都是。 然后你那个水柱如果太强，你一冲水，啪，就全部弄出来。 会这么强吗？ 有的往前冲的水柱很强，所以旁边的地板有时候会湿湿的，但有可能会尿歪。可是我觉得水一直溅出来也是一个苦恼。 对，因为就是在那个脚站的那两侧，常常会有水。 对 对 啊， 脚站那两侧，你们是朝着那个圆圆的地方，面朝着那个圆圆的地方尿吗？ 对啊， 嗯，对。 你以为我们是朝门口的地方狂尿是不是？ 不是啊，蹲式马桶有固定一定要怎样朝哪边吗？两边都可以吧？ 只要尿了进去就可以了吧？ 对呀、啊， 也是啦。 那你往一个比较有防护罩的，你不是比较 会不会有人 妥当、啊？ 会不会有人把那个屁股坐在蹲式马桶上面？ 那你要怎么尿下去？ 不是，那是因为你有洁癖啦。嗯，你要怎么尿下去哦？ 嗯，不就在你只是在浇那个顶而已吗？ 嘿，所以才会这样子啊！ 所以你们不觉得坐在那个上面脏吗？ 我只知道有个扁平足的人要扶着那个 哦， 对他没办法蹲，对他就是要抱着他，要抱着他。 对，就是因为那个脚站的那两侧常常会有水，然后我常常会觉得那个水就一定是别人的尿， 是 对吧？你会这样觉得吗？ 是， 对，所以然后你知道我有洁癖，所以我 脚会跨很开。 对，我不容许我的脚，我的鞋子踩在别人的尿。 尤其这几年流行一个东西叫做宽裤。 哦， 对， 宽裤 上厕所 非常，哦那个嗯、你吸很满哦。 就是如果不小心，你知道没有拉好的话， 真的很恶哎、欸。 吐了，宽裤上厕所真的好麻烦。 对啊， 哎，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有一个上厕所的经验，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尿很满，然后又很紧急的状况下，就是我要赶快尿完，我要进场这样。 嗯， 然后我就走进，就随便挑了一间，然后他偏偏他那间他的站的地方，他的那个有水的部分很大的范围，就是 你势必就是要踩在水渍上面。 对，但是我又不想这么做。 嗯， 那还好他那间厕所他是有那个手把的。 嗯， 对，所以我整个就是 你撑着。 对啊，就是抓着那个手把，然后你知道， 可是 挑战那个脱衣舞娘的那个极限动作这样， 有 就是蹲的非常非常低，然后很外八这样。 什么意思啊？我想象不出来 哎。蹲的非常非常低，很外八。 他不是因为他不是有一个拉可以拉伸出的手把吗？所以我就仰赖那个手把，然后让自己的脚张得非常非常开。好了，忽然觉得有点害羞了， 好酸哦！ 这很容易抽筋哎。 对，我还想说，是不是要去你知道世界健身中心询问一下教练，有没有相关就是帮助上蹲式马桶 的 课程之类的？ 对啊， 很低的深蹲哦， 很低的开脚深蹲。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们有在那个电影上，美国电影看一些什么脱衣舞娘，有时候会有一些动作，可能类似这样吧。 脱衣舞娘没有啦，起立蹲下，他们脚是合起来的啊。 嗯 嗯 嗯， 很有经验吗？ 好啦，友情，感谢你的蹲式马桶分享。 嗯，好，谢谢，拜 拜 拜拜。1:10，023639955，干嘛？啊，你这样还不从我麦克风进来？ 比较少嘛。 哦， 比较少啊。 男生上厕所就比较少烦恼， 为什么？ 还是你们的小便斗前面也会有很多水渍？ 一样会啊。 所以你们可能要说站到三步原上，如果太湿的话， 就是你不想要脚踏在那个地板上就很恶啊。对啊，而且男生你如果习惯把那个钱包放在就是屁股后面的那个口袋的话， 嗯， 你脱裤子要很小心，蹲式那个他就直接掉进去、欸 哦、 超恶欸，很恐怖欸。 嗯，0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哎呦， 大内森，我就知道是你， 你， 马克， 哎呦， 你感冒好了没？ 还没耶，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跟你讲，你喝那个热开水了没有？ 嘿嘿， 我也是刚刚说要加盐巴吧？ 不会，你喝热开水。然后那个喝很热很热，然后闷用那个棉被闷着这样子，让它冒汗。 可是我又没有发烧，我干嘛冒汗？ 他只是咳嗽 啊。没有，就是你是咳嗽而已是吧？ 对的。 这样子。哎，你可以去买川贝枇杷膏啊！ 有有有，妈妈今天快递给我了。 这样子啊？ 对，我会好好喝的。 他那个就是一口这样子，我吃过啊，川贝枇杷膏我吃过啊。 那个很容易汤匙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哎，根本没感冒，一直吃吃什么啦？ 哇！玛丽，我今天下午还有听到你的节目，这样子 我又在唱歌了。 没有，哎，玛丽，下次你的节目可不可以帮我放一首那个邓丽君的歌，叫，那个。 我必须要跟你说，邓丽君小姐的歌在电台很多都是不太能放的。 没有，你可以放她一首叫《川平》， 没有，你要先听我上一句，就是邓丽君小姐很多歌曲在电台我们没有办法播，因为版权问题。 版权问题啊，这样子啊？ 对呀。 你才如此啊！ 我很无耻哦，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我想说奇怪，你们怎么不放他们那个歌曲很好听啊？ 哎、很多老歌的版权我们都不能放了。 嗯哼， 原来如此，这么多限制啊！ 对啊，人生活着就是很多限制哎，你有觉得吗？ 当然啦。 当然啦、 啊，长大了要穿衣服啊， 然后还要、小时候都可以脱光光啊， 在家里才可以啊。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都脱光光哦？ 洗澡的时候啊， 洗澡谁不脱光光？你可以跟我举例吗？ 每个人都还要脱光光。我跟你讲啦，生下来光溜溜的走的时候也是光溜溜的走。 可是很多人走的时候，他最后那个没有光溜溜哎， 都有穿寿衣、 穿衣服啊。 他那个，我跟你讲，像我去签那个器官捐赠卡，那个时候国家会帮你处理你的事情，这样子， 没了， 很棒啊！就是我们都去签器官捐赠卡， 你们也有啊？ 我没有 没有签了， 我们还没签，我们下一次版去， 我跟你讲， 大家一起去签这样子。 去签的话哈，你做一件功德哈，你下次投胎的话还会投胎到好人家去哦。 你觉得人可以投几次胎啊？ 会轮回。怎么了？ 抓无辜、哦、 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听起来是真的不知道。 可是要轮回几世呢？ 你看嘛，他就是你看那个经书啊，你去看那个佛书，他都有写啊。 我没有看。 他就是人投胎，看你这一世是做的什么坏事，比如说你杀妻啊，或杀人啊，或是说怎么样，他都有写。 嗯。 然后他就是会轮回。 嗯。 他会轮回的这一世是什么？ 哎、狂讲。 无限豁免权、就是狂开枪哦。 嗯。 没有，因为我有看那个经书啊。 哦，好。 哎，最后一块了。 哎呀，今天跟你们聊，最近天气都很好啊。去，马上去跑一跑步。 哎，他感冒还没好。 咳嗽就是跑一跑步。 你不能因为 ending 快到了，随便草草了事态度。 我死在跑道上怎么办？ 没有，你跑一跑步的话。我看你会不会出汗啊，然后你感冒就好啦、 他就是没有发。 我就没有发烧，你只有出汗干嘛啦？ 啊、哦，没发烧、啊。 好啦好啦， 拜拜。 拜 拜。拜拜趁着月的一场风雪，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人群之间我已发现你最纯粹尽头的眼，我们不再陌生擦肩，爱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 在我们这一块沧海桑田吧。1:1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的灌溉专线是02-2363-9955，2363-9955。昨天我下班回家开车的路上，又想到那一句“风欲静，耳树不止”，然后就画面就越来越明确，然后越来越戏虐，然后越来越狂妄。我就一个人开车， 笑着回家。 风欲静，啊，奇怪，就是不爱停了、啊。脾气，脾气。 嗨， 你好啊，你是谁？ 嗨，我是谢志法兰克。 法兰克，你好。 嗨，你好，很久不见。那个，今天哦，因为第一通是那个李克他讲到工作的事情嘛， 是， 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最近也是蛮惨淡的一个那个求职的生活。 怎么了呢？ 对啊，因为我好像之前是做软体业务。对，然后我其实想要转很久，因为我在那家公司也是做3年，然后薪水也是完全没调过，甚至因为他们的奖金制度做的比较没有完善，那个老板每次都是就大家拉一起讨论啊，然后大家说我们要怎么定这个奖金计划啊，那个老板好像也是就是乱定一个目标这样， 反正没有制度就对了。 对，然后变成说我们不但拿到奖金，有一季因为达不到目标，我们还被倒扣6000。 啊，还可以这样的、 哦？ 就反正就是自己乱定啊。 嗯， 对，然后最后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没办法带他们，就是我是说我 受不了了，我真的不行了。 对，我是说我能力不足，没办法胜任他工作，我就要转。 嗯， 我因为我原本是念资管的，所以我想要转那个转 coding 的。 嗯。 对，然后我就后来就去找工作，结果反正就很鸟。我先找反正我做了很多 part time， 也很有趣的 part time。 嗯， 然后最主要后来我就又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是进去一家算系统整合商，简单讲就是系统整合商。然后我进去，然后我是投递了程式设计师，然后因为。对，这边就可能要提到一个求职技巧，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太会做履历，或是履历不好看。 嗯， 那你可以去就业服务站，那边有定时有办那种类似就业博览会， 他可以帮你修。 对，你当面 给你建议， 你当面我都不用跟他修，你直接当面跟他谈。 嗯， 对，因为他看履历，其实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一天可能要看几百封、几千封， 嗯， 他们直接看筛选是可能看你没有硕士，直接把他刷掉了。 嗯， 那履历不好看，你就更惨，根本就连点开的机会都没有。 嗯，对， 所以我都很习惯去就业博览会去找，然后所以我才找到现在之前那一家，我做了半年。 嗯， 对，然后原本我是跟他谈好说，他们也说可以，很同意说我可以，我之前念资管的，所以应该。对 coding 应该是没问题，可以，他们可以培训我。 嗯， 对，然后就一进去，然后过一个礼拜打电话给我说，不好意思，我这边有个业务，什么业务企划工作，想要请你来，然后我就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机会啦，我又去了，就又变成说我现在找工作全部因为我的经历堆积，变成说我原本要找想要回转回本行去做 coding 没办法， 都变成是业务类的。 对，我像我我那个工作离开以后，因为他做了一段时间，然后也是谈我觉得那他是一间不错的公司，可是一样就是太操劳。就譬如说可能要赶个计划书，因为业务其实跟其实我以前印象都觉得程设计师比较累，因为他们可能要熬夜赶他们那个什么 project， 对，赶出来然后要赶快交件。没有，我们那家公司永远都是业务去的第二天我们就学会怎么关公司的门，就是关安全锁啊，关大门，因为业务都是最后最晚走的。对，有一次我赶一个计划书，最晚好像到了12点走，2点，晚上2点走。然后我学姐就说：“哎，不错，第一个礼拜来进来，然后就有进入状况了。”我当年啊，我可是跟我们那个协理啊，一起在公司里面孤男寡女做到半夜4点才回家。这是常态哦，你去问问看，这应该是资讯业很多的常态。 太可怕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工程师责任制又怎样？至少拿到他们应该说业务的爆发力比较强势，他们可能可以赚奖金。可是我觉得看得到比较实在，像那种工程师可能3万5起跳到4万5，甚至5万6万，这样子的比较高的底薪是我比较。对， 你不想要再靠业务奖金了？ 业务奖金那个看到吃不到再说啊。对，然后结果我最近又找了，就是也是一样，投全部都是投过去，然后我是要投 coding， 打过来说，看你之前的经历，我觉得你其实蛮适合做业务，真的很傻眼。对啊，所以就是现在也还在找，然后所以我觉得吉扣根本他蛮努力的，他兼两份，像我就。其实我没办法兼两份，因为 你已经对啊，你的一份就已经要爆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做第二份啊。 对，而且我出社会已经工作四年多，快5年。我平均起来，我的月薪还没有破30K。 3万哦？ 对，我平均起来没有破，唯一一次有破过三十K 的是我在那个服务业。那天那是家星光三月 A 八馆一家就是餐厅，那因为那年好我忘记好像是那个月好像是过年，然后又加班，所以我 加班费有超过， 对，那个月我做36K。可是那很惨的是，甚至我一天可能要做12个小时，超过12个小时。就早上因为他们星光三月啊，早上我要去开早会，可能8点就要到那边，然后去跟那边人阿姨一起什么阿里阿公阿妈，然后什么谢谢的，然后就是一些开早会啊，然后宣报什么营业额什么挖沟的啊。好完以后，然后10点我们是10点要开店，所以我们10点之前9点可能就要开始备料，备，然后发现那天好像刚好排错班，又一个人没来，就变成说我不能走。那天我可能休息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吃完饭吃就直接上了。然后晚上因为要晚班也好像又少人，所以我做到 怎么那么容易排班错误啊？到底在怎么排班的？ 没有，就是人不够。那基本上有个同事就是因为也是太苦，他不爽做，就是 有个坑，你就只好有人一直去补坑。 对，而且也是这样子认知哦。每当然他是服务业的认知是开店收店就是不算额外的钱的。那天我好像收到11点多。对，然后就从早上8点收到晚上11点，然后中午休半个小时。 法兰克。 对啊，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运气啊。可是因为一样子，我也就是遇过蛮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像是服务业同事就是他比较活泼，对，跟办公室那种大哥大姐就很 不一样， 只会聊政治不一样。 只会聊政治，我天哪，这工作环境好糟哦！ 对，要跟我聊政治干嘛啦？ 对啊， 我这样子作为 APP 底下疯狂攻击。 你是不是来带风向的？ 没有没有没有， 好啦，那对啊，就是希望大家求职都顺利啦。我自己也希望，看能不能在三月之前走到德国。 好的，法兰克，祝你幸运。 祝大家都幸运。 拜拜。 拜拜。 这就让我想到内湖的，是谢先生吗？就是一个月收租有50几栋要收的谢先生， 嗯， 可他每个月，他那时候说几百万啊， 忘记了。 对啊，就是那个很夸张那个钱， 夸张到我根本也不记得。 对啊，一个月就是他没有做任何工作，但是因为有祖产，所以就收租，然后几百万。哇，那怎么花啊？然后 他一天工作这样。他工作4年了，平均一个月不会破3万。 他如果每个，譬如说，他只要拿出他的零头，譬如假设他是250万，他只要拿出他的零头，就可能5、6万来。 一个月的零头。 一个月的零头， 就打他。 发送给就是这些求职很辛苦的点友们，然后每个人加个2000、3000，大家就很开心了，大家就 回家这样会像小小兵那样， 大家就哇哇哇，2000块， 1:28，0223639955。 这是梦的残骸，当从冬眠醒来，爱音乐残留着破碎的空白。这是旧日尘埃，记忆的风吹来，惹得我双眼都红了，睁不开。关于这夜的梦，或许怪诞荒谬，只是梦的背后都是一个伤口，若是我能喊痛，在清醒的时候也就不用寄托另一个平行时空。我在每个梦的交界重复着悲剧的回圈，看似无意义的情节隐喻着终点。那天你留下的空缺渐渐蔓延成了深渊，就让超出我的心能符合的界限。你看空中的光，浅笑着的脸庞，如极光片羽般永恒的闪亮。只是我飞离开，一时只留袭来，带着我前往不可逆的未来。关于这夜的梦，或许怪诞荒谬，只是梦的背后都是一个伤口，若是我能看透，在清醒的时候也就不用寄托另一个平行时空。我在每个梦的交界重复着悲剧的回圈，看似无意义的情节隐喻着终点。那天你留下的空缺渐渐蔓延成了深渊，就要超出我的心能符合的界限。看似无意义的情节隐喻着终点。那天你留下的空缺渐渐蔓延成了深渊，就要超出我的心能符合的界限。我在梦与梦的交界重复着悲剧的回圈，渴望回到生于起点，就只是擦肩。最后你留下的空缺终究蔓延成了深渊。 间谍放送。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10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我是台正宵，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 1:34023639955，怎么会跟大家默契这么没有配在一起呢？我要接就没电话，我一进广告大家就狂打，怎么回事？我们在跳 calling 恰恰吗？ 因为可能他们都是用网络收听的，所以会慢一点啊，会慢一点啊。 你好 ，Hello， 你好，马克马里好， 你好， Hi、 你是？ 哎、hey ，你好，我是红白机， 红白机你好， 红白机先生你好， 是，刚刚听到说要来灌溉一下。 欢迎你， 欢迎你教一只草一点路。 刚刚我想，刚刚前面一个讲的话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嗯，你说可怜的资讯业哦， 也不是说可怜，我比较 focus 在薪资上面 啊、哦，很少的薪资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遇到现在的，或是我看到， 嗯， 还是我自己应征进来的， 嗯， 都发现都变成这个样子，跟我当初出社会的时候薪资有很明显的落差。 嗯， 像刚刚那位先生讲说，他说他平均几份工作， 嗯， 还不到3万。 嗯，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听到也是，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情况， 心中一惊。 哎，我应该怎么讲？我先讲我自己的例子是，当初出社会的时候，其实就大概35K 左右， 嗯， 然后大概一年的时候就大概有40K， 嗯， 那我也不是最突出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子。后来我当上主管开始面试的时候，我曾经试图想要改变这样的现象， 嗯， 我试图想要给出至少30K 的薪水， 嗯， 一个大学新鲜人， 嗯， 他没有经验，但是当签成核定上去，这个人可以用的时候，上面更高层的总经理或是副总就一定会看。 嗯， 那其实很无奈。 嗯， 所以砍一砍，可能好一点的可能变成18K， 那不好甚至砍到24K。 嗯， 然后在当实际进入管理阶层了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一 些妹妹嘎嘎， 嗯， 就关于薪资上面的，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但其实他们这么做很多都是基于私人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公司好。 嗯， 私人的理由是什么？ 例如可能好谈到升迁的时候， 嗯， 那啊，比如说可能我过去连续3年考绩都打特优， 嗯， 哎，那为什么你不升我？ 嗯， 那你升的都是考绩打甲跟打乙的人， 嗯，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为什么啊？ 为什么？对，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会说啊，这个钱不重要嘛，啊， 钱不重要。 对啊，他就是他讲的话就是似是而非，他会用钱不重要，或是会说啊，我就给你考绩了嘛，那你干嘛在意薪水？因为你考绩好，你拿年终奖金就多嘛。 哈， 但是我就反问他说，那您说，那我考绩好，不就表示我是全公司最顶尖的几个？他说对啊，那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升的都是考绩乙的？ 嗯， 他就可能有几种状况，因为同样的话题讨论过很多次，可能说一种状况，他就是拍桌子说、啊、好，那我知道今年考绩怎么打了。 嗯， 然后他就回去， 那就是完全没有回答到任何问题耶。 对嘛？那或者是说他也会举例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谁谁谁啊？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升上去吗？好、嗯、那个人职位比我高，对，没有错，大家都很佩服他，他做的超好的。可是接下来这主管讲错话让大家都吐血，他会说，我跟你讲，他没有升上去，因为他表现太好了， 所以 他升上去，他当上主管以后，他要进去开会，会影响到他的表现，所以我们压了很久，压到总经理钦点我们才升他。哇，而且这件事情是要公开讲， 嗯， 那我们底下人怎么看？就高阶主管跟中阶主管这样讲，那我们中阶主管就想说，你的意思是说底下人拼死拼活做到最好，你就是不会升他的，对，因为他做太好了。 嗯。所以现在那个职场的乱象跟怪象，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很奇怪跟心态扭曲的中阶、高阶主管吗？ 的高阶主管、中阶主管其实都还好，因为中阶主管。嗯，中阶主管他们刚刚踏入主管阶层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会一心向上，他们其实跟基层差不多， 嗯， 他们还是会想要向上力拼，他们也会想要做对的事情， 嗯， 但是当升上高阶主管了之后，我才会发现，就是这样讲是对不对？就是他们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嗯， 所以就被扭曲化这样子。 对，举例来说，就像可能本来之前我的一个直属主管，他是中介主管，我是中介主管。他后来他升上去变成高阶主管之后，他整个人就变了， 嗯， 跟当初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嗯， 那我后来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为什么感觉他会开始搞我或整我或甚至斗争？ 嗯， 那当然哈，那他为了要扛他的 KPI， 扛他的业绩， 嗯， 他被逼的必须要做出一点动作，但是这些动作，他做的方法就让大家很不能适应，或者说他做的方法是错了。就像大家、嗯、我们常看到的社会新闻，你看到这种，你看到这种社会新闻，你一定会认为说这个男生一定很爱这个女生，或是你自己会认定这个他们应该是很相爱，但是常常这个男的是做出错的事情，例如他拿刀在威胁他，或是他对他家暴，但是他口口声声都说很爱他。 嗯，扯得有点远了，好，你不需要， 对啦， 我觉得你不用比喻，你直接讲，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的管理方式，他用威吓跟恐吓的方式，然后 实际上的方式就是因为都是用人质的方式，那大部分的中小型公司还是人质，他没有到一个固定的制度，或是我们讲的法制，因为人质，所以会变成说高阶主管他可以由他自由新政，那他自由新政很多时候并不是站在为公司好，而是为他自己好。 嗯嗯嗯嗯， 我们遇到的状况就这样，或者像我刚刚举出的那个理由就让我很讶异，那我当然后来也因为这样我也决定离开，那时候也才发现原来当初跟我做一模一样职位一模一样工作的人居然有人比我少拿了15K。 嗯嗯嗯，所以就是台湾有很多，台湾是靠中小企业拼起经济奇迹的，可是也是因为这些中小企业他们都没有制度化，也没有 SOP， 也没有公司的法律 奖惩跟升迁的制度并没有那么完善，嗯，或是根本就没有，是单纯依靠高阶主管来决定谁要升， 嗯， 然后谁打多少考绩， 就是他爽就好，他开心就好， 对， 他说的才算。 所以到了大公司之后，虽然很僵化，但是好处就是至少可以保障你的。 嗯哼，嗯哼。 想要讲的就是这样。 好的，红白机，谢谢你的你的见解， 感谢你们。 晚安， okay, 晚安喽， 拜 拜 拜 拜。高阶主管是如此的病态、扭曲跟变态，到底是有多普遍啊？ 我觉得蛮普遍的，蛮啊，蛮普遍的。 I got the good. 该没有因为在讨论公司企业， 你说 APP 吗？ 薪资结构，然后就会 在吵架，在吵架啊。 呀巴里，来自鹿晗的有点意思，1:47。刚刚我看到一个很不重要的消息， 怎么了？ 今天是乔瑟夫·高登·李维的生日， 干我屁事啊！ 我就说很不重要啦。 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500 and China Blue， 种子。 我想要飞去哪里，也无法飞去哪里，我是一粒小小种子。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日子，我渡过海波浪水，犹原是有你，因为无论你天涯海角，咱会来。 来选人开花，咱会来生又发枝，注定是一生的造作，只有我甲你，咱两人念做伙，无人把握开，做伙来相活着。 台北旅展享便宜喽！旅行社联合促销，出国买一送一，日韩赏樱，万元有找，清明节连假旅游预购优惠，国内住宿泡汤三折起，人气餐券下午茶年度促销。台北旅展2月17到20，世贸三馆，现在就出发。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三主打《活到了这年头》，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先来能变成谁的、来胡说。 54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晚安咯。 大家晚安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文文的谢谢你爱我。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听青春点点点，祝你们有一个好梦。 还记得眼神不经意的交错，不小心泄露了心里的激动。他们说我的爱在心里放太久，该是时候出去走走。大街上阳光把心情都看透，肩并肩你轻轻牵起我的手，你的笑像太阳，看起来好暖和，嘴角幸福好温柔。谢谢你爱我，一直容忍我，不让我难过，温暖包围我。如果这世界上少了你来陪我，还有谁陪我编织美梦？谢谢你陪我走人生起落，在冬天时候给我暖暖手，在这世界上只有你最懂我，决定爱你到我走不动。谁